即使唔係讀得好多，但我都有仍有好多機會，即係遍地黃金咁。 嗯， 我但係而家肯定唔係啦。 佢有個所謂 level playing field， 係 啦， 係嘛？ 即係所謂 level playing field， 即係其實嗰個叫做係公平嘅，即係 競 爭 環 境係嘛？咁 相對 係啦， 喺港英嘅年代裏邊，我哋仲見到呢啲所謂獅子山下嘅故事，雖然都係呃人嘅啦。 嗯。 系嘛？即系攞你两个李嘉诚出嚟讲，屌你把托咩？屌你不如攞琪琪攞中六合彩个女出嚟讲啊，大哥，系咪？即系基本上系几百万分之一嘅 probability 先至揾到嗰条友，但系都唔会系咁唔满意啊嘛。 咪而家咧系有个叫做系世代不平等嘅问题，即系所谓世代不平等咧，其实即系最简单嘅道理就系你以前。成功嘅方程式，即係你以前阿土伯你嗰代嘅成功方程式，去到今时今日延 展，未必套用得到 嘅。唔係未必啦，係完全套用唔到啊！所以點解你 嘥鳩氣嘅？ 所以你話點解你話今时今日嚇、啊，即係你最近呢、這個居屋啊搞豬啊嗰、那個即係姓賴嗰個阿姐咧，嗰、那個大媽咧 點啊？ 話即係哇好開心啊！咁啊即係嗰個首期又幫個女供埋啦，佢個女十八歲啊！佢个女十八岁， 借佢嚟买楼悭翻啲 stamp duty 啫。 可以咁讲，可以咁讲，系嘛？即系 借机会嚟炒楼啫。 跟住然之后话，唉、哎，即系你睇佢供唔供到啦，供唔起我都会帮手噶，咁样样。 咁就系你买， 系啦。即系讲真啊，呢啲嘢咧，即系 喂，其实老实讲，税局咧，不过又冇去玩咁尽嘅。税局话到明，即系真系跟身份证嘅。我哋有嗰时候个讲法，咪 legal 又有个讲法。即系tax 又有讲法 ，account 都有讲法，咩叫 substance over form 啊？ 即系你唔好攞嗰个形式嚟呃鸠我啊！吓、 啊， 即系瞒我税啊！即系呃我呢、這个即系印花税啊！大佬，屌、啊、喂！呢、這个女人讲到明，其实根本系佢俾钱， 其实佢买 借个名 系嘛？呢个 post 借个人头系嘛？同假结婚都冇分别，屌 咁买呢个叫 family post 啦，呢个叫做唔系咁，即系点解？都要佢买啦。其实就根本上就系，如果你要靠即系新一代嘅人，你系自力更生系完全唔 work 嘅。你起码即系你话仲系新移民占系香港大多数涌现嘅年代，哇！你仲系抵女政策港英时代嘅时候，喂，其实讲真，有边个唔系公屋啊？系咪？但系如果你抽到公屋，喂，已经等于其实系叫做 中六合彩噶啦， 系咯，系咪？ 中个马标噶啦，我老豆年代讲就叫 系好难。咁所以其实你以前嗰代人啊，你即系其实喂，你去到今时今日，哇！你变咗公屋富户啦，因为其实佢可以累积到财富，佢有经济上面嘅自由，系嘛？佢可以揾自己啱做嗰样嘢嚟做。但系问题而家代唔得啊嘛，系嘛？点样做经济动物啊？我而家唔系经济经唔经济动物啊？我纯粹系货生存嘅啫。而家好多人系 咪？所以你话我哋过去嗰两节所讲嘅所谓治港班子又好，高官问责制又好，涉及政治层面嘅荒谬，我哋苦十皆是，我哋成个经济环境嘅不平等嘅荒谬，亦都系随处可见，喂，咁你呢个社会啲人仲同你讲爱国， 系啊， 你咪戆鸠噶，即系虽然你问我，爱国系我嚟对抗共产党嘅一个 tool。呢、這个手段喺度噏话自己，因为我费事俾你入我啊，大哥，唔通话我唔爱咩？大哥，系咪即系爱群体咁得唔得啊？个国可以咁理解噶嘛？喂，但系个问题系，喂咁嘅经济环境，咁样嘅经济政治环境，咁荒谬嘅嘢，喂已经唔系即系最叻嘅人，或者系最公平嗰个制度，系嚟帮我哋即系畅顺嘅管治，维持社会嗰个稳定，令到大家。是睇到自己嘅明天嘅话， 唔系土伯，你唔好讲小市民爱国啦，小市民根本上冇资格爱唔爱国。你首先爱国，你首先爱国，你要有能力、富有，系嘛？即系嗰啲，即系叫做系社会精英嗰啲人，爱国先 matter。你嗰啲人， 仲有你讲到个重点 啊！ 我哋有 empowerment 过咩？ 啊！ 我哋有赋权咩？我爱咩国啊？你同我讲爱国，话时话，屌我选呀嗰啲领导人。 嗱，呢一个 关个春事， 呢一个张德江就讲啊嘛，系嘛，即系香港管治班子一定由爱国者组成噶嘛。喂，点解爱？喂，点解嗰啲精英全部唔入国啊？点解全部唔入呢个林郑班子啊？咪就系因为佢哋唔爱国啊嘛，系嘛？如果爱国嘅话，就唔会同你讲钱啦，系嘛？阿董建华啲钱唔够啊，系嘛？喂，即系好似要喂，即系你而家好搞笑噶，你话七一你话嗰啲撑政府啊，嗰啲政助啊。喂，原来都要抌到1000蚊一个入一个位噶，你睇下我哋有幅图嘅，就系 我哋留翻下一节先讲添。